资治通鉴卷第187，唐纪三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。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，王世充吸取隋朝显官名士为太尉府官署，杜淹、戴胄皆御焉。胄安阳人也。隋将军王龙率屯卫将军张振周、都水少监苏世长等以山南兵使至东都。王世充专总朝政，事无大小悉管太尉府，台省建署莫不去然。世充立三牌于府门外，一求文学才识堪记实务者，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锋陷敌者，一求身有渊志庸意不深者。于是尚书陈氏日有数百，世充悉引荐，公自行览，殷勤未遇，人人自喜，以为言听计从，然终无所施行。下至士卒思养，世充皆以甘言悦之，而实无恩师。随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，其从弟司隶大夫姬与余部郎杨公慎、前渤海郡主簿孙师孝、步兵总管刘孝元、李简、崔孝仁谋召唐兵，使孝仁说武都曰：“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，而彼爱贪忍，不顾亲旧，岂能成大业哉？图谶之文应归礼事，人皆知之。唐起晋阳，言有关内，兵不流行，英雄影复，且坦怀待物，举善则功，不念旧恶，举盛世以争天下，谁能敌之？吾属脱身非所，坐待一灭。今人管公兵尽在新安，有无知故人也，若遣见使召之，使夜造城下，吾曹共为内应，开门纳之，事无不及矣。”武都从之，是谢世充皆杀之。公慎答之此也。癸卯，命秦王世民出镇长春宫。宇文化及供魏州总管元宝藏四旬不克，魏征往税之。丁未，宝藏举州来降。戊午，淮安王神通即宇文化及于魏县，化及不能抗，东走聊城。神通拔魏县，斩获2000余人，引兵追化及至聊城，围之。甲子，以陈叔达为纳言。丙寅，李密所至一州刺史张善相来降。朱粲有众20万，飘掠汉淮之间，迁徙无常，每破州县，使其积粟未尽，复他事。将去，悉焚其余资，又不务稼穑，民馁死者如饥。粲无可复掠，军中乏食，乃教士卒捧妇人婴儿啖之， 曰：肉之美者无过于人，但是他国有人，何忧于馁？随著作左郎陆从典、通事舍人严民楚谪官在南阳，惨出引为宾客，其后无时，何家皆为所惮。民楚知推之子也，又说诸城堡细弱以攻军时，诸城堡相率叛之。淮安土侯杨士林、田赞起兵攻灿，诸州皆应之。灿与战于淮原，大败，率余众数千奔菊坛。士林家士蛮酋，隋末士林为阴阳府校尉，杀郡官而据其郡，祭逐朱灿。己巳，率汉东四郡遣使以信州总管庐江王愿请降，诏以为显州道行台，士林以赞为长史。初，王世充既杀元庐，虑人情未服，由媚侍皇太主，礼慎谦敬，又请为刘太后甲子，尊号曰圣感皇太后，继而见骄横，常赐食于禁中，还家大吐，宜欲毒，自是不复朝业。皇太主知其终不为臣，而力不能治，唯取内库财物，大造翻花，又出诸福丸，令僧散失贫乏以求福。世充使其党张继、董俊守张善、显福二门，宫内杂物毫厘不得出。是月，世充使人献印及剑，又言河水清，欲以药重，为己福瑞云。上遣金子光禄大夫武功尽孝模安吉边郡，为梁师都所获。孝模骂之几口，师都杀之。二月，诏追赐爵武昌县公，谥曰忠。初定租庸调法，每丁租二担，捐二匹，棉三两，自资以外不得横有调敛。丙戌，诏主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，未仕者免其徭役，每州置宗师一人以摄总，别为团伍。张嗣德致粮，李轨召其群臣廷议曰：唐天子无知从兄，今以正位经义，一姓不可自争天下，吾欲去帝号，受其封爵，可乎？曹真曰：随时其路，天下共逐之，称王称帝者西赤一人，唐帝关中，梁帝河右，故不相妨。且以为天子，奈何复自贬黜？必欲以小事大，请依萧察侍卫故事。轨从之。戊戌，轨遣其尚书左丞邓晓入献，奉书称：皇从帝大梁皇帝臣轨，而不受官爵。帝怒，居小不遣，使亦兴师讨之。初，隋炀帝自征突遇浑， 突遇魂可汗浮云，以数千计奔党项。炀帝立其质子舜为主，使统于众，不果入而还，毁中国丧乱。浮云复还收其故地，上受禅。舜自江都还长安，上遣使与浮云联合，使击李轨，许以舜还之。浮云喜，起兵击轨，朔遣使入贡请舜，上遣之。闰月，朱粲遣使请降，赵以粲为楚王，听自治官署，以便宜从事。宇文化及以真祸诱海区诸贼，贼率王勃率众从之，与共守聊城。窦建德为其群下曰：吾为随民，虽为吴君，今宇文化及势逆，乃吾仇也，吾不可以不讨，乃引兵驱聊城。淮安王神通攻聊城，化及粮尽请降，神通不许。安抚副使崔士干劝神通许之，神通曰：军事铺路日久，贼食尽计穷，客在旦暮，吾当攻取以示国威，且散其玉帛以劳将士，若受其降，将何以为君赏乎？士干曰：今建德方至，若化及未平，内外受敌，吾军必败。夫不攻而下之，为攻甚易，奈何贪其玉帛而不受乎？神通怒，求士干于军中。继而宇文士及自极北溃之，化及军稍振，遂复拒战。神通督兵攻之，贝州刺史赵君德攀叠先登，神通心害其功，收兵不战，君德大垢而下，遂不克。建德军且至，神通引兵退，建德与化及连战，大破之。化及复保聊城，建德纵兵四面急攻，王勃开门纳之，建德入城，生擒化及。先夜随萧皇后，与皆称臣，素服哭炀帝尽哀，守传国玺及鲁布仪仗，府存随之百官。然后执逆党宇文智及、杨士览、袁武达、许宏仁、孟景，即随官而斩之，枭首军门之外，以箭车载化及、丙二子、成基、成止至襄国，斩之。化及且死，更无余言，但云：不复夏王。建德每战胜克城，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，身无所取，又不啖肉，常食蔬如素饭。妻曹氏不亦晚起，所亦婢妾才十许人。即破化及，得随工人千数，及时散遣之，以随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，掌选事；兵部侍郎崔君素为侍中； 少府令何愁为工部尚书，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，于世南为黄门侍郎，欧阳询为太常卿。询何之子也，自于随才受职，委以正事，其不愿留，欲议关中及东都者亦听之，仍给资粮，以兵援之出境。随萧果上近万人，亦各纵遣，任其所知。又与王世充结好，遣使奉表于随皇太祖，皇太祖封为夏王。建德起于群道，虽建国，未有文物法度，裴矩为之定朝仪，至律令，建德甚悦，每从之咨访典礼。贾臣上考第群臣，以李纲、孙福伽为第一，因置酒高会，谓裴寂等曰：“随是以主交臣产王天下，朕即位以来，每虚心求见，然为李纲插进中款，孙福伽可谓诚直，愚人有种避风抚眉而已，岂朕所望哉？朕视卿如爱子，卿当视朕如慈父，有怀必尽，勿自隐也。”因命舍君臣之敬，极欢而罢。遣前御史大夫段榷使于朱粲。初，上为随殿内少监，宇文士及为上辇奉御，上与之善。士及从化及至黎阳，上手诏诏之。士及遣遣家童见道诣长安，又因使者献金环。化及至魏县，兵势日促，士及劝之归唐，化及不从。内史令封德仪率士及于极北征都军粮以观其变。化及称帝，立士及为蜀王。化及死，士及与德仪自极北来降，使士及妹为昭仪，由是受上仪同。上以封德仪随侍旧臣，而谄巧不忠，身翘责之，罢遣旧舍。德仪以密策干上，上悦，寻拜内史舍人，俄迁侍郎。贾寅随夷陵郡丞安陆许绍率秦安、武陵、李阳等诸郡来降。绍又与弟同学，召以绍为陕州刺史，赐爵安陆公。丙辰，以徐世基为黎州总管。丁巳，骠骑将军张孝民以禁卒百人袭王世充泗水城，入其府，沉米船百五十艘。己未，世充寇古州，世充以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，程之杰为将军，待之皆后。然二人及世充多诈，知节谓叔宝曰：“王公气度浅狭而多妄语，好为咒事，此乃老巫欲耳，岂拨乱之主乎？” 世充与唐兵战于九曲，叔宝之节皆将兵在阵，与其徒数十骑，西驰百许步，下马拜世充曰：“仆贺公叔礼，深思报效，公姓猜忌，喜信谗言，非仆脱身之所，仅不能仰视，请从此辞。”遂跃马来降。世充不敢逼，上使是秦王世民。世民素闻其名，后礼之，以叔宝为马军总管，知节为左三统军。时世充骁将，又有骠骑武安李君献、征南将军林毅田留安，亦误世充之为人，率众来降。市民引军宪至左右，以刘安为右四统军。王世充求李玉德之兄厚德于霍家，厚德与其守将赵军营，主殷州刺史段大师，以城来降，以厚德为殷州刺史。窦建德现行州，执总管陈君宾，上遣殿内见窦旦，右卫将军宇文新驻兵州总管齐王元吉守晋阳，旦抗之子也，赏帝女襄阳公主。元吉性骄齿，奴客婢妾数百人，好使之披甲，系为攻战，前后死伤甚重，元吉异常披伤。其乳母陈善亦苦见，元吉醉怒，命壮士殴杀之。幸好田猎在王谷三十车，常言我宁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日不猎。常与旦游猎，柔见人合驾，又纵左右夺民物，当渠射人，观其必见。夜开府门，宣吟他事，百姓愤怨，心屡见不纳，乃表言其状。人须元吉作免官。癸亥，至州刺史李玉德攻下王世充河内宝具三十一所。乙丑，世充遣其兄子军阔亲至州，李玉德击走之，斩首千余级。李厚德归省亲级，使李玉德守霍家，世充并兵攻之。丁卯，城陷，玉德及第三人皆战死。己巳，李公义以雍丘来降，拜启州总管，以其族弟善行为启州刺史。随吏部侍郎杨公仁从宇文化及至河北，化及败，魏州总管元宝藏获之。己巳，送长安，上与之有旧，拜黄门侍郎，寻以为凉州总管。工人素习边事，晓羌胡情伪，民夷乐服，自葱岭以东并入朝贡。突厥使毕克汗将其众渡河至夏州，梁师都发兵会之，以五百骑守刘武州，欲自勾住入寇太原。会使毕卒，子石波毕幼未可立， 立其弟四立辐射为处罗可汗。处罗以石波壁为尼布舍，始居东偏，直幽州之北。先是，上遣右武后将军高敬奉壁始于突厥，至丰州，闻始壁卒，敕纳于所在之库。突厥闻之，怒，欲入寇。丰州总管张长训遣高敬以壁出塞，为朝廷致富，突厥乃还。三月庚午，梁师都寇灵州，长史杨泽击走之。壬申，王世充寇古州，刺史史万宝战不利。庚辰，随北海通守郑潜福、文登领方会长及东海齐郡、东平、任城、平陆、寿章、虚昌贼帅王勃等，并以齐地来降。王世充之寇新安也，外事攻取，时召文武之富集者以受善。李世英深以为不可，曰：四方所以奔驰归附东都者，以功能中兴随事故也。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，俱正未号，恐远人皆思叛去矣。世充曰：公言是也。长史韦杰、杨旭等曰：随事数穷，在理昭然，夫非常之事，故不可与常人议之。太史令岳德荣曰：昔岁长兴初，乃除旧布新之争，今岁兴在剿抗，抗政之分也。若不吉顺天道，恐王气衰兮。世充从之。外兵曹参军戴胄言于世充曰：君臣犹父子也，休戚同之。民公莫若竭忠殉国，则家国俱安矣。世充诡辞称善而遣之。世充亦受酒席，胄复故谏，世充怒，初为郑州长史，时与兄子行本镇虎牢，乃使段达等言于皇太主，请加世充酒席。皇太主曰：郑公尽凭礼密以拜太尉，自世以来未有书记，似天下稍平，亦之未晚。段达曰：太尉欲之。皇太主熟视答曰：任公。心巳，达等以皇太主之诏，命世充为相国，假黄钺总百魁，晋爵郑王，加九锡，郑国至丞相以下官。初，宇文化及以随大理卿郑善果为民部尚书，从至聊城，为化及督战，众留使。窦建德克聊城，王从获善果，则之曰：公名臣之家，随是大臣，奈何为弑君之贼效命，苦战伤夷至此乎？善果大惭，欲自杀。宋正本持往就止之，建德复不为礼，乃奔相州。淮安王神通 送之长安。庚午，善果至，上优礼之，拜左庶子，检校内史侍郎。齐王元吉讽兵州父老义阙刘己，假身复以元吉为兵州总管。戊子，淮南五州皆遣使来降。辛卯，刘武周寇兵州。壬辰，瀛州总管邓浩及高开道拜之。甲午，王世充遣其将高皮寇益州。东都道士还法寺献孔子避房记于王世充，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。世充大悦，以法寺为谏议大夫。世充有罗曲杂鸟，书帛细景，自言福命而纵之。有得鸟来献者，亦拜官爵。于是段达以皇太主命，加世充书礼。世充奉表三让，百官劝进，设位于都堂。那言苏威年老，不任朝业。世充以威随侍重臣，欲以炫耀市民，每劝进必冠威名。即受书礼之日，扶威至百官之上，然后南面正坐受之。夏四月，刘武周引突厥之众，军于黄蛇岭，兵锋甚盛。齐王元吉使车骑将军张达以部族长寇，达此以兵少不可往，元吉强遣之，至则拒没。达愤恨，庚子，引五州袭于次，献之。散骑常侍段阙姓氏久，奉诏未烙朱粲于菊坛。辛丑，常醉五粲曰：“文卿好淡人，人作何味？”粲曰：“但罪人正如糟藏炙肉。”却怒，骂曰：“狂贼入朝，为一头奴耳，复得淡人乎？”粲于作收阙及从者数十人，喜烹之以淡左右，遂屠菊坛，奔王世充。世充以为龙骧大将军。王世充领长史韦杰、杨旭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颖达造善待仪，遣段达、云定兴等十余人入奏皇太主曰：“天命不长，郑王功德甚盛，愿陛下尊唐虞之计。”皇太主敛膝拒案，怒曰：“天下高祖之天下，若随作魏王，此言不应折发，必天命已改，何凡禅让？公等或足耳旧臣，或台顶高位，既有私言，朕复何望？”颜色凛冽，在庭者皆流汗。退朝，泣对太后。世充更使人谓之曰：“今海内未宁，须立长君，死四方安吉，当父子明毕，必如前世。”癸卯，世充称皇太主命，禅位于政。 遣其兄世运由皇太主于韩良殿，虽有三表陈让及敕书敦劝，皇太主皆不知也。遣诸将引兵入侵宫城，又遣数人以陶汤为火伏除晋省，随将帅郡县及贼帅前后既有降者，诏以王勃为齐州总管，福德为济州总管，郑前福为青州总管，齐公顺为淮州总管，王孝师为沧州总管。贾臣遣大理卿新乐郎楚之安抚山东，秘书监夏侯端安抚淮左。以四，王世充被法驾入宫，即皇帝位。丙午，大赦，改元开明。丁未，随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来降，以棱为扬州总管。戊申，王世充立子玄应为太子，玄树为汉王，于兄弟宗族十九人皆为王，奉皇太主为陆国公，以苏威为太师，段达为司徒，云定兴为太尉，张锦为司空，杨旭为纳言，韦杰为内史，王龙为左仆射，韦季为右仆射。齐王世运为尚书令，杨汪为吏部尚书，杜淹为少吏部，郑挺为御史大夫。世运，世充之兄也。又以国子助教吴人陆德明为汉王师，令玄树就其家行树修礼。德明耻之，服八斗散，卧称病。玄树入贵床下，对之一立，竟不逾语。德明明朗，以自行。世充于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，座无场所，亲授章表，或轻骑立渠市，亦不轻道，民但避路而已。世充暗佩徐行，谕之曰：昔时天子身居九重，在下事情无由闻彻，今世充非贪天位，但欲就绪时危，正如一州刺史亲揽庶务，当与世庶共平朝政，尚恐门有进献，今于门外设座听朝，一个尽情。又令西朝堂纳冤议，东朝堂纳直谏，于是献策尚书者日有数百，条流既繁，行览难辨，数日后不复更出。窦建德闻王世充自立，乃绝之，始见天子旌旗出井入壁，下书称诏，追谥隋炀帝为闽帝。齐王简之死也，有一父子正道，建德立以为云公，然由一以突厥以壮其兵势。随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，建德遣千余骑送之，又撰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。丙辰，刘武周为兵州。 齐王元吉俱却之。戊午，召太常卿李仲文将兵救兵州。王世充将军邱怀义居门下内省，召越王军度、汉王玄术、将军郭士衡杂妓妾尹伯，侍御史张运谷弹之。世充大怒，令散手执军度、玄术，劈其耳数十，又命引入东阁上，杖之各数十。怀义、士衡不问，赏运谷伯百段，遣太子舍人。君度，世充之兄子也。世充每听朝，殷勤惠誉，言辞重复，千端万绪，侍卫之人不生倦闭，百司奏事，疲于听受。御史大夫苏良谏曰：“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，即云耳即可，何烦许辞也？”世充默然良久，亦不罪良，然性如是，终不能改也。王世充硕功一州，总管张慎相拒之，梁进援兵不至，鬼害成县。善相骂世充几口而死，帝闻叹曰：“吾负善相，善相不负吾也。”赐其子襄城郡公。五月，王世充显益州，复寇西几州，遣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将兵救之。李轨将安修仁兄兴贵侍长安，表请睡轨，欲以祸福。上曰：“轨祖兵世险，连结突遇魂突厥，吾兴兵击之，尚恐不克，其口舌所能吓乎？”兴贵曰：“臣家在凉州，亦是豪望，为民以所附，弟修仁为鬼所信任，子弟再激进者以实属，臣往睡之，鬼听臣故善，若其不听，徒之肘腋亦矣。”上乃遣之。兴贵至武威，鬼以为左右卫大将军。兴贵常见睡鬼曰：“梁地不过千里，吐蕃民贫，今唐起太原，取韩秦，载至中原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此待天启，非人力也。不若举河西归之，则窦融之功复现于今日矣。”贵曰：“吾惧山河之故，彼虽强大，若我何？汝自唐来，为唐游说耳。”兴贵谢曰：“臣闻富贵不归故乡，如逸袖夜行，臣何门受陛下荣禄，安肯赴唐？但欲效其余律，可否在陛下耳？”于是退与修仁、殷结诸胡，起兵击鬼。鬼出战而败，应城自守。兴贵训曰：“大唐遣我来诛李轨，敢助之者夷三族。”城中人争出救兴贵。鬼既穷，与妻子登玉女台，置酒为别。庚辰，兴贵执之以文，河西西平。 邓晓在长安，吾蹈昌庆。上曰：汝为人使臣，闻国王不期而喜，以求媚于朕，不忠于李轨，肯为朕用乎？遂废之终身。轨至长安，并其子弟皆伏诛，以安兴贵为右武后大将军，上柱国，梁国公，赐帛万段。安修仁为左武后大将军，申国公。隋末，李石湖、刘龙儿拥兵数万，自号刘王，以其子季真为太子。虎贲郎将梁德击斩龙儿，致仕。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为乱，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，杀刺史王翦。季真自称突利可汗，以六儿为拓定王。六儿遣使请降，诏以为兰州总管。壬午，以秦王世民为左武后大将军，使持节、梁干等九州诸军事，凉州刺史，其太尉、尚书令、雍州牧、陕东道行台并如故。遣黄门侍郎杨公仁安抚河西。丙戌，刘武周县平遥。癸巳，凉州总管、山东道安抚副使陈正为麾下所杀，携其首奔王世充。正茂之子也。王世充以礼部尚书裴仁基、左辅大将军裴行俨有威名，忌之。仁基父子知之，亦不自安，乃与尚书左丞宇文如同，如同弟尚时执掌温、散骑常侍崔德本谋杀世充及其党。父尊立皇太主，世谢皆夷三族。齐王世运言于世充曰：如同等谋反，正为皇太主尚在故也，不如早除之。世充从之，遣兄子唐王仁泽及家奴两百年镇皇太主。皇太主曰：更未请太尉，以王者之言，未应至此。百年欲为启臣，世运不许，有请与皇太后辞爵，亦不许，乃不习焚香礼佛，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，饮药不能绝，以薄亦杀之，是曰恭皇帝。世充以其兄楚王世伟为太保，齐王世运为太傅，领尚书令。六月庚子，窦建德陷沧州。初，益州贼帅宋金刚有众万余，与魏刀儿联结，刀儿为窦建德所灭，金刚救之，战败，率众四千西奔刘武周。武周闻其善用兵，得之甚喜，号曰宋王，委以军事，众分家资以慰之。金刚一身自洁，出其故妻，纳武周之妹，因说武周屠晋阳， 南向争天下。五州以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，使将兵30000寇兵州。丁未，五州进逼界州，沙门道成以佛幡缀之入城，遂陷界州。找左五位大将军江宝义、行军总管李仲文击之。五州将黄子英往来却蜀谷，朔以轻兵挑战，兵才接，子英扬不胜而走。如是再三，宝义仲文西仲逐之，伏兵发，唐兵大败，宝义仲文皆为所虏，继而俱逃归。赏副使2人将兵击五州。即有突厥使来告使必可汗之丧，上举哀于长乐门，废朝3日，召百官就管调其使者，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调处罗可汗复帛30000贯。上以刘武周入寇为忧，又仆夜陪祭请自行，癸亥，以祭为晋州道行军总管，讨五州，听以便宜从事。秋7月，初置12军，分关内诸府以立焉，皆取天星为名，以车骑府统之。每军将副各1人，取威名素重者为之，都以耕战之务。由是士马精强，所向无敌。海带贼帅徐元朗以数州之地请降，拜兖州总管，封鲁国公。王世充遣其将罗士信寇古州，士信率其众1000余人来降。先是士信从李密击世充，兵败，为世充所得。世充后礼之，与同寝食，继而得秉元贞等，待之如士信。士信耻之。士信有骏马，世充兄子赵王道寻遇之，不与。世充夺之以赐道寻，士信怒，故来降。上闻其来，甚喜，遣使迎烙，领祀其所部，以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。世充左龙骧将军临京袭变，与同列杨潜安、李君毅皆率所部来降。丙子，王世充遣其将郭士衡寇古州，自使人归大破之，伏斩且进。甲申，行军总管刘弘基遣其将崇如愿袭王世充河阳城，毁其河桥而还。已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、高昌王屈伯雅各遣使入贡。初，西突厥和梭挪可汗入朝于隋，隋人留之，国人立其叔父，号舍贵可汗。舍贵者，达头可汗之孙也。既立，拓地东至金山，西至海，遂与北突厥为敌，建亭于秋兹北3弥山。舍贵族子统叶护立，统叶护勇而有谋，北并铁勒 控衔数十万，据乌孙故地。又移亭于十国北千泉，西域诸国皆臣之，业户各遣突屯兼之，都其征赋。辛卯，宋金刚寇号州，加巡而退。八月丁酉，西宫薨，谥曰隋恭帝。无后，以族子行基嗣。窦建德将兵十余万驱明州，淮安王神通率诸军退保相州。己亥，建德兵至明州城下。丙午，将军秦武通军至洛阳，拜王世充将葛彦章。丁未，窦建德献明州，总管袁子干降之。乙卯，引兵取相州，淮安王神通闻之，率诸军救李世基于黎阳。梁师都与突厥合数千骑寇延州，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少不敌，必必不战。四师都稍待，九月丙寅，遣副总管梁礼将兵击之。师都与礼战方酣，德操以轻骑多张旗帜掩击其后，师都军溃，逐北200里，破其魏州，虏男女2000余口。德操，孝先之子也。萧贤遣其将杨道生寇陕州，刺史许绍击破之。显又遣其将陈普桓率周师上峡归取巴蜀。绍遣其子智仁及陆氏参军李弘杰等追至西陵，大破之。秦普桓显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门城。先是，上遣开府李靖以夔州经略萧显，靖至峡州，卒显兵，久不得进。上怒其迟留，因斥许绍斩之。绍惜其才，谓之奏请，豁免。己巳，窦建德献相州，杀刺史吕民。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，亦甚不平。每廷议，既有所事，文静必非之，朔亲武寂，由是有隙。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闻其隐，久酣怨望，拔刀击柱曰：“会当斩裴寂首。”假朔有妖，闻起赵乌于星下，披发衔刀为压胜。文静有妾无宠，使其兄上便告之。上以文静主力，遣裴寂萧雨问状。文静曰：“建议之初，忝为司马，既与长史魏望略同，今既为仆射，据甲第，臣观赏不亦众人。东西征讨，老母留京师，风雨无所避，时有绝望之心，因罪怨言，不能自保。”上谓群臣曰：“管文静此言，反明白矣。”李纲、萧雨皆明其不反。 秦王世民谓之故请曰：“昔在晋阳，文敬先定非常之策，使告继之，即刻京城，任御玄阁，令文敬绝望则有之，非敢谋反。”裴寂言于上曰：“文敬才略，识贯识人，性复粗险，今天下未定，留之必宜后患。”上诉亲寂，低回久之，足用寂言。心谓文敬及文启作死，即莫其家。沈法兴即刻毗陵，为江淮之南指挥可定，自称梁王，都毗陵，改元延康，置百官，性残忍，专上威行，将士小有过即斩之，由是其下离怨。时杜伏威据溧阳，陈棱据江都，李子通据海陵，具有窥江表之心。法兴军硕败，会子通围棱于江都，棱送至求救于法兴及伏威。法兴使其子伦将兵数万与伏威共救之，伏威军清流，伦军扬子，相去数十里。子通纳言毛文深献策，募江南人诈为伦兵，夜袭伏威营。伏威怒，复遣兵袭伦，由是二人相疑，莫敢先进。子通得晋锐攻江都，克之。棱奔伏威，子通入江都，引纵击伦，大破之，伏威亦隐去。子通即皇帝位，国号吴，改元明正。丹阳贼帅岳伯通率众万余降之，子通以为左仆射。杜伏威请降，丁丑以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、河州总管。裴寂至介休，宋金刚据城拒之，寄军于杜所园，营中引箭水，金刚绝之，士卒可伐。寄欲移营救水，金刚纵兵击之，季军遂溃，失亡略尽。季一日一夜驰至晋州，先是刘武周屡遣兵攻西河，号州刺史刘瞻拒之，李仲文引兵救之，与共守西河，即裴寂败，自晋州以北城镇俱没，为西河独存。江宝义复为金刚所虏，谋逃归，金刚杀之。裴寂上表谢罪，上未遇之，复使镇抚河东。刘武周进逼兵州，齐王元吉代其司马刘德威曰：“卿以老弱守城，无以强兵出战。”心似元吉夜出兵，携其妻妾弃舟奔还长安。元吉使去，五州兵已至城下。晋阳土豪薛深已乘纳五州，上闻之大怒，谓礼部尚书李纲曰：“元吉幼弱，未习时事，故遣窦旦与文心辅之。晋阳强兵数万， 时之十年，兴亡之机，一旦弃之。闻宇文新手画此策，我当斩之。刚曰：“王年少骄逸，斗旦增无归谏，有掩覆之，使市民愤怨。今日之败，旦之罪也。新谏，王不圈，寻皆文奏，乃忠臣也，岂可杀哉？”明日，上诏刚入，生欲作曰：“我得功，遂无滥行。原籍自为不善，非二人所能尽也。”并旦赦之。魏魏少卿刘正会在太原，为五州所虏。正会密表论五州形势。五州据太原，遣宋金刚攻晋州，拔之。鲁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，弘基逃归，金刚进逼绛州，陷龙门。西突厥和梭挪可汗与北突厥有怨，和梭挪在长安，北突厥遣使请杀之，尚不许。群臣皆曰：“保一人而失一国，后必为患。”秦王世民曰：“人穷来归，我杀之不易。”上持回久之，不得已，丙戌，引何梭挪于内殿宴饮，继而送中书省，纵北突厥使者，使杀之。礼部尚书李纲领太子詹事，太子建成使甚礼之。久之，太子见逆晋小人，及秦王世民功高，颇相猜忌。纲屡谏不听，乃起骸骨，上骂之曰：“卿为何藩人长史，乃耻为朕尚书也？且方使卿辅导建成，而故求去，何也？”纲顿首曰：“藩人贼也，每欲妄杀人，臣见之即止，为其长史可以无愧。陛下创业明主，臣不才，所言如水投石，言于太子亦然。臣何敢久污天台，辱东朝乎？”上曰：“知公执事，免留府无儿。”戊子，以纲为太子少保、尚书詹事如故。纲复尚书，见太子饮酒无节，即信谗特书骨肉，太子不义，而所为如故。纲郁郁不得志，是岁故称老病辞职，召解尚书，仍为少保。淮安王神通使卫府使张道元镇赵州，庚寅，窦建德献赵州，指总管张志昂及道元。建德以二人及行州刺史陈君斌不早下，欲杀之。国子祭酒灵敬谏曰：“人臣各为其主用，彼坚守不下，乃忠臣也。今大王杀之，何以立群下乎？”建德怒曰：“吾至城下，彼犹不降，力屈就擒，何可舍也？”敬曰：“ 今大王使大将高士兴据罗邑于易水，易才智，兴吉祥，大王之意以为何如？见得乃悟，即命释之。以为梁师都复寇延州，段德操击破之，斩首二千余级。师都以百余骑遁去，德操以功拜柱国，赐爵平原郡公。夫州刺史夫城壮公梁礼战没。冬十月己亥，就加凉州总管杨公人纳言，赐幽州总管燕公罗邑姓李氏封燕郡王。辛丑，李毅破窦建德于衡水。癸卯，以左武后大将军庞昱为凉州总管，使吉州辽反，欲讨之，辽据险自守，军不得进，粮且进。孰辽与反者，皆邻里亲党，争言贼不可击，请欲还。欲扬言，秋谷将熟，百姓无得收益，一切公军，匪平贼无不反。闻者大惧曰：“大军不去，吴曹皆将馁死。”其中壮士乃入贼营，与所亲前谋，斩其渠帅而降，余党皆散。欲追讨，悉平之。刘武周将宋金刚进攻惠州，献之，军事甚锐。裴寂性怯，无将帅之略，为发使洛邑，取余太二州居民入城堡，焚其积聚，民惊扰仇怨，皆思为道。下县民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，以应武周，既讨之，为所败。召永安王孝基、独孤怀恩、陕州总管于云、内史侍郎唐俭等将兵讨之，使王行本犹惧仆反，未下，亦与五州相应，关中震骇。上出首斥曰：“贼势如此，难与争锋，以气大何以东，谨守关西而已。”秦王世民上表曰：“太原王业所积，国之根本，河东富食，精益所资，若举而弃之，臣妾愤恨，愿甲臣精兵三万，必计平田五州，克复焚尽。”上于是西发关中兵，以益市民所统，使击五州。乙卯，幸化阴，至长春宫以送之。窦建德引兵取魏州，建德每行军，常为三道，辎重细弱居中央，步骑加左右，相去三里许。建德以千骑前行，过黎阳三十里。李世基遣骑将邱孝刚，将三百骑真之。孝刚骁勇，善马硕，与建德遇，遂击之，建德败走。右方兵救之，击斩孝刚。建德怒，还攻黎阳，克之。鲁怀安王神通。 李世基覆盖，魏征及弟妹同安公主，为李世基以数百骑走渡河。数日，以其复故，还邑见得降。魏州闻黎阳县亦降，建德以李世基为左骁卫将军，时守黎阳，常以其覆盖自随为质，以魏征为起居舍人。华州刺史王鬼奴杀鬼，携其手以建德降。建德曰：奴杀主大逆，吾何谓受之？立命斩奴，反其首于华州。吏民感悦，即日请降。于是其庞州县及徐元朗等皆望风归附。即位，建德还明州，筑万春宫，喜都之，至淮安王神通于夏伯，待以客礼。行军总管罗士信率勇士夜入洛阳外郭，纵火焚青化里而还。人须士信拔青城堡。王世充自将兵逊地至华台，临黎阳，魏氏城主石德瑞、汴州刺史王耀汉、亳州刺史丁书泽遣使降之，以德瑞为魏州刺史。耀汉伯当之兄也。夏侯端至黎阳，李世基发兵送之，自澶渊济河，传袭州县，东至于海，南至于淮，二十余州皆遣使来降。行至谯州，会汴亳降于王世充，还路遂绝。端素得众心，所从二千人，虽粮尽不忍委屈。端坐泽中，杀马以享事，引虚膝谓曰：卿等乡里皆已从贼，特以共事之情，未能见委。我奉王命，不可从卿。卿有妻子，无疑笑我。可斩吾首归贼，必获富贵。众皆流涕曰：公于唐氏非有亲属，只以忠义，志不图存。某等虽贱，心意仁也，宁肯害公以求利乎？端曰：卿不忍见杀，吾当自刎。众抱持之，乃复同进。前行五日，馁死及为贼所击奔溃相失者太半，唯与五十二人同走，采劳豆生食之。短持节未尝离身，屡遣从者散，自求生，众又不可，使河南之地皆入世充。为启州刺史李公义为唐坚守，遣兵迎端，管己之。世充遣使召端，解衣慰之，仍送除书，以端为淮南郡公、尚书少吏部。端对使者焚书毁衣，曰：夏侯端天子大使，岂受王世充官乎？汝欲无往，唯可取吾首耳。因解睫毛怀之，置刀于肝， 自山中西走，无复西境，冒见荆棘，昼夜兼行，得达宜阳。从者坠崖溺水，为虎狼所食，又丧其伴。其存者鬓发秃落，无复人状，短翼雀见上，但谢无功，初不自言艰苦，赏复以为秘书见。郎楚之至山东，亦为窦建德所获，楚之不屈，竟得还。王世充遣其从弟事变，以徐伯之兵攻雍丘，李公义遣使求救，尚以隔贼境不能救，公义乃留其属李善行守雍丘，身率轻骑入朝，至襄城，为世充一州刺史张殷所获。世充谓曰：“请岳正陈塘，其说安在？”公义曰：“我于天下为之有堂，不知有正。”世充怒，斩之。善行亦没。上以公义子为襄邑公。甲子，上辞华山。